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全球华人共祝中秋这一主题。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又到了全球华人共祭一轮明月，共同祈祷团圆的美好时刻了。在澳大利亚，当地的中秋节氛围怎么样？当地的华人华侨社区对中秋节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安排吗？他们对于月饼的供应和品种的丰富是否满意呢？节目中我们要连线在堪培拉的广播记者叶音，来听他的介绍。然后我们的老朋友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主播邱盛阳先生也将给我们带来新加坡人喜迎中秋的相关报道。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我们首先把视线转向澳大利亚的堪培拉。记得在2016年，当时澳大利亚旅游局为了推广中国游客的赴澳旅游，特别鼓励在澳大利亚旅游的中国游客在中秋这一天拍下澳大利亚的浪漫月色，分享给国内的亲朋好友。由此可见，澳大利亚人也是对中国的中秋文化是认知和感兴趣的。2018年中秋节来临之际，我们连线了在澳大利亚堪培拉的首都双语广播记者叶音，来听他给我们介绍当地的中秋氛围。还有呢，在澳大利亚堪培拉有一个独特的关于中秋的活动，不过它叫明月节活动。好了，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那这些天，各地的华人华侨和各个华人社团都纷纷举办中秋庆祝活动。其实我想啊，可能在世界各地的这个华人应该都是一样的吧，大家都在忙着准备，像买月饼啊，买灯笼啊，然后呢大家会通过在一起吃月饼、赏圆月这些中秋的传统习俗来诉说着对故乡的那种思念之情。那虽然是在海外，我们的这个节日氛围啊也是非常浓郁的，几乎在所有华人的这个食品超市里面都在销售着各种各样的月饼，什么馅儿的都有。而且呢据我观察啊，现在不仅是华人朋友，很多澳大利亚的本地人也都开始在了解咱们中国的这个传统节日。那我有一个老外的朋友，他呢就非常喜欢吃咱们的这个 mooncake 月饼。不过呢，这里的月饼的价格也不便宜哦，差不多一盒大概4个左右的这个月饼也得要40-50澳币，相当于人民币呢200多块钱左右吧。其实不管是在首都堪培拉，还是在悉尼、墨尔本，或者是全澳的其他各个地方，中秋节的庆祝活动呢都是丰富多彩的，有传统的歌舞表演呢，还有这个月饼展出，那还有一些灯笼的游行这样的活动。这些活动呢基本上都是在唐人街或者是在华人聚集的地方举办。在这儿呢，我也想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堪培拉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今年的中秋庆祝活动。其实呢，这个活动呢是从去年开始创办的，活动的名称叫明月照堪城，那我们也把它称之为叫明月节。那这个活动呢正好是从这个周末开始，9月22号、23号，然后直到周一，也就是中秋节的当天24号，3天的时间。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吃的喝的都应有尽有。那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其实这样的这个中秋活动呢不仅仅是我们华人的活动了，也是可以向这个世界各国的朋友来展示中华的这个传统文化。同时据我们了解，在这次的这个明月节上啊，还会推出一个澳洲最大的月饼。所以说啊，这个明月节的活动举办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的传统文化节日，那也是一场美食的盛宴了。那可能呢您会注意到，为什么这个活动叫做明月节而不是叫中秋节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澳大利亚和中国是处于季节相反的南北半球，也就是说中国在过中秋的时候，我们这边呢进入到了春天。关于这场活动的主办方有什么样的特别创意，正好呢最近我们的记者也采访到了活动的负责人苏珊娜，我们来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我们老祖宗开发了就是创造了这样的一个节日，它的寓意非常的好，它代表了是有丰收以及家庭团聚的这个含有兴趣就是研究一下的话，其实不仅是我们中国人现在在过这个中秋节，就是 Moon Festival 越南人、韩国人、日本人、菲律宾人、印度人，就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其实都有在过这个中秋节。但是大家其实可以发现，大部分都集中在东南亚这一块区域，原因其实是因为气候的关系那因为在东南亚国家，这个就是我们的农历8月15其实是秋天，所以说才会有了中秋这一说。那但是现在因为要把这个文化拓展开来，有一个国际的一个传承，那在我们身处的这个坎培拉，身处这个澳大利亚在农历的8月15并不是秋天，故把它称为叫做明月节。 这个明月节的主办呢，其实是能够为了让更多海外华人的后代去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用这样非常有趣的方式让这些二代移民们知道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会让华人的孩子们更有一种民族自豪感。中秋月儿圆圆，故乡远在天边，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那最后呢，我也想通过电波祝祖国的亲人们幸福生活，花好月圆，阖家吉祥团圆，中秋快乐。 好，非常感谢来自澳大利亚堪培拉首都双语广播的记者叶音与我们所做的中秋连线，感谢他的祝福，也同样祝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华侨朋友们节日快乐，多回祖国看一看。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主播邱盛阳先生呢，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他不光是当地的一位知名的华语节目主持人，同时呢，他还是最早在新加坡说相声的人。他曾经专门前往北京拜相声大师姜昆先生为师呢，学习说相声。难怪跟我们的连线做的也是那么的诙谐幽默。邱盛阳先生本人呢，自己也是热爱烹饪。最近呢，我也看他的朋友圈里发了很多他在研究做中秋月饼的视频，做的还真挺像样子的。好了，下面他就要给您介绍在新加坡眼下的中秋氛围。 在新加坡啊，70%都是华人的这个社会，对于中秋节啊是非常重视的啊。当然，在前几年呢，可能也就是比较传统的这个华人家庭啊，有这个在中秋节晚上团聚，吃月饼，吃柚子，吃菱角的这个习惯啊。当然，也有一些是拜月的活动了，但已经是在50-60年代的时候呢，经常有的活动。那在近代呢，拜月啊，这个活动呢都比较少了。那反过来呢，倒是一些传统的文化活动呢，在这个商业啊，还有社团的组织推广之下呢，越来越多的活动在中秋节的前后呢举行。当然，月饼是少不了的。在新加坡，很多这个商场、邻里商店、百货公司都有月饼的展销会。那5星级大酒店呢，更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出品了各种各类的月饼，尤其是包装啊，这个装潢啊，都非常的讲究。有的人说这个其实这个包装呢都比那个月饼来的贵，甚至也是包装是非常可惜的啊，都不怎么环保了。那当然，如果说你想节省一点的过中秋，你可以选择到一些普通包装的这个月饼店，或者说自己制作月饼。很多这个民间组织啊都有制作月饼的这个班级，使到这些民众啊都能够在家里自己制作月饼，更加增添所谓的亲情跟这个亲切感的。那至于年轻人对中秋节的热烈的程度呢，是有所增加的。以前在新加坡啊，年轻人都把这个中秋节叫做 Mooncake Festival， 也就是月饼节。而最近呢，纠正过来了，叫 Mid-Autumn 中秋节了。 那至于传统中秋节活动，除了我早些时候介绍过的滨海花园，还有牛车水，就是新加坡的唐人街所主办的一些大型活动之外呢，一些民间组织、联络所、学校、居委会都会举办中秋节的聚会，让居民和小朋友们呢提着灯笼一起来欢度中秋佳节。那讲到灯笼呢，在以前我们小时候啊，所买的灯笼呢，都是用彩色的玻璃纸还有铁枝制作而成的，像飞机啊、金鱼啊、龙啊、龙船啊、杨桃啊这些花灯。在2000年过后呢，就出现了用这个吹气球演变而成的各种卡通人物的电子花灯了。那一般上的这个中秋节庆祝活动，除了圆游会、提灯会、月饼品尝大会，近年来啊还流行包一艘游艇出海赏月去了。当然你用什么方法和形式去庆祝中秋都是个别人的这个爱好，最重要的是共赏明月，一家团圆。好了，我是新加坡新传媒集团的节目主持邱胜阳，在这遥远的新加坡，我们举杯邀明月，千里共婵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要把视线转向俄罗斯的工业城市叶卡捷琳堡。最近这里有一座计算机博物馆吸引了很多游客的目光。当你走进博物馆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有很多都是我们曾经亲手触摸过、亲自玩过的这些老式计算机。也许在我们眼中它已经一文不值，但是有些人呢把它们整体的收集起来，按照年代型号一台一台的摆放出来，使人们感到好像回到了少年童年时代。更有很多像磁盘呐、机架呀等等这类物品呢，让如今的孩子们高呼惊讶，难道这就是过去的计算机吗？还有人饶有兴味地在那儿玩起了小时候曾经玩过的电脑游戏。好，一块走进这个计算机博物馆。 走进这个特殊的博物馆，就像坐着时空机穿越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办公室。这里放满了充满年代感的老式计算机，游客在这里不仅能见识到50到80年代生产的早期电脑，了解计算机的发展，还能玩一把小时候玩的游戏《超级马里奥》。工作人员介绍说，在这个不大的博物馆里放着大大小小600多件展品，都是从世界各地搜集而来的。除了各种老式计算机外，这里还展示了早期的电脑驱动器、磁盘驱动器、数据存储设备等。有互联网公司的员工表示，短短数十年间，计算机的发展十分迅速，人们通过参观这个博物馆能了解到计算机的发展，知道信息技术的重要性，对国家以后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有好处。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非洲，非洲的动漫迷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动漫家园了。首届非洲动漫展9月18号在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开幕，迎来了非洲多地的动漫迷前来参加。 虽然是非洲的首届动漫展，但是展会所涵盖的内容确实毫不逊色。为期3天的动漫展将举办服装竞赛、游戏比赛、视频游戏发布、虚拟现实体验以及明星漫画家见面会等一系列活动。动漫迷们在这里也是玩得淋漓尽致，不管是钟爱超级英雄还是科幻小说的忠实读者，亦或是游戏爱好者，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 Absolutely amazing. I feel like I've watched it from my home for so long, and now I actually get to be in it. So it's crazy that it's here. 早在开幕前好几周，动漫展周末门票就已经销售一空。来自赞比亚、尼日利亚、津巴布韦等国的动漫迷们早就已经按捺不住，想要来动漫展上一探究竟。根据预计， 展会举办期间，每天的参展者将达到 1.8 万人次。这次动漫展在帮助传统动漫行业巨头深耕非洲市场的同时，也为非洲本土的动漫从业者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展示机会。 Digital really, so this is it's really cool for people to actually get to take the books home with them, and I get to see everyone's reactions when they see the covers or look inside the pages. It's awesome, like it's really really rewarding and exciting.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我们将视线转向中国驻联合国黎巴嫩维和部队。从2006年开始，中国应联合国之邀首次派遣部队赴黎巴嫩执行维和任务，而其中被称为是刀尖上的舞蹈的扫雷排爆成为了中国赴黎维和部队担负的主要任务。12年来，中国赴黎维和部队累计发现排除各种地雷及未爆物超过了1万多枚，创下了零伤亡、零事故、数量最多、速度最快的优异成绩。中国式排雷成为了这支部队在联合国驻黎巴嫩南部临时部队里一张闪亮的名片。黎巴嫩南部和以色列之间的临时边界线被称为蓝线地区，也被视作死亡地带。上个世纪的70年代开始，这里埋设了数十万级的各种地雷。下面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黄丽玲的报道，为您讲述这些排雷尖兵的故事。 罗桂东，收到，请回答。 到，收到。 报告一下今天发现地雷的数量。 二号通道发现两枚以色列四号防步兵地雷，完毕。 做好标识。 2018年4月的一天，在黎巴嫩南部蓝线附近靠近以色列的地区，来自中国的排雷维和人员吕年友上士正在跟队友通过对讲机通话。吕年友是中国目前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南黎任务区执行任务的400多名维和人员当中的一员。联黎部队中国分遣队的指挥官黄云上校介绍了中国参加黎巴嫩维和的历史。 中国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2006年3月部署到任务区以来，累计维和官兵有5300多人次，目前有多功能工兵分队、建筑工兵分队和医疗分队。我们中国营的任务主要是担负扫雷排爆、工程建筑、人道主义救助以及医疗援助等各项工作。12年以来，我中国维和官兵始终以联合国宪章为遵循，以忠于祖国、不辱使命、展示国威的维和精神完成联黎赋予的各项任务，用实际行动为维护南黎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1978年以色列的入侵和2006年以色列真主党冲突在黎巴嫩南部遗留了大量未爆弹药，其中包括没有爆炸的集束炸弹、炮弹、火箭弹，还有蓄意埋设的地雷等。这些爆炸物严重威胁当地人民的生命安全。中国维和人员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排雷。吕年友讲述了他在黎巴嫩第一次排雷的经历。 当时我们在国内的话，基本上还不确定过来这边是从事这个扫雷工作。然后从我们一开始上了场之后呢，这个从我们作业开始呢，就挖了第一颗地雷之后呢，感觉因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从14年到现在已经是第一次挖雷，所以呢对这个挖雷呢有很大的困难，就是说这个很熟悉，在挖的过程中就是很不熟悉，自己感觉还是心惊胆战的啊。然后呢将近挖这颗地雷呢，可能第一枚地雷可能挖了将近于这个一个小时左右，才把第一枚挖出来。挖出来之后呢，感觉一下子呢从紧张到这个心情的这个放松一下就过了，就感觉这个好像就是天空病情一样啊。然后呢每天会给家里面正常的这个工作联系、生活上的联系，然后家里面就会经常问这个今天你们干什么，然后我就把我今当天的过程给家里面说了。家里面就是很感觉我们干的这份工作不是说平常人能干的，就感觉是说它又特殊又危险。家里面呢就一再 2017年10月，根据联黎部队指挥官的指令，中国扫雷分队接受了在黎巴嫩南部清除排查一个编号为 6-15 面积约10,000平方米的疑似雷区的任务。从年轻的曹翔中士那儿，我们得知维和人员的驻地离这个雷区很远。 我们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然后出早操，回来之后在7点钟的时候这个完成早饭，到7点半我们就准备登车整理器材，这个来蓝县进行作业，要在路上经过大约1.5小时的车程，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再全面的进行展开扫雷作业，一直到中午11点半我们吃中午饭，12点到1点钟之间进行地雷的销毁，大约在2点钟左右的样子我们进行撤回，还是经过1.5小时的车程返回到营区休息大约1个小时之后，然后展开部队的例行的日常训练。 在早晨的阳光下，站在蓝线的通道上，放眼望去，到处都是茂密的灌木，一片和平的景象。但李江上士提醒我们，这种安静是一种假象，这里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雷区。 这块雷场是这个植被都是在是针刺针叶植物比较多，然后我们这块雷场是1978年布设的，经过30多年的成长啊，这个树根和植被都比较这个大茂盛，然后我们每次剪草都不超过20厘米，然后我们每次都是要小心翼翼的来剪除这个草，每次剪草都是按照我们这个 SOP 作业程序啊，一点一点的剪除。比如说在这个草中也会可能会发现一些小动物啊，上几次作业我在这个作业过程中发现2条小蛇，幸亏我这个观察比较仔细，然后我就及时的发现，避免了被蛇咬的这种事故。还有一些现象就是我们来的时候比较早啊，进入通道的时候有一些狼啊会从这个通道这个草丛中会跑出来，然后这个我们以这个及时密切的关注和观察，看到了以后我们就及时这个停止啊，去原地卧倒，避免这个在这个狼在跑出来这个雷场里面啊，一定到触碰到地雷啊，也就引发这个爆炸伤到我们这些作业手。 截止到2016年底，黎巴嫩共有将近28平方公里的土地受到地雷和未爆弹药的污染。面对如此广阔的雷区，联合国目前仅有来自中国和柬埔寨的维和人员在执行排雷任务，而这些英勇的排雷人员必须一寸一寸地清除土地，这种工作的难度、危险性以及所需的耐力和毅力的确非常人可为。萧天文中尉的描述可以让我们略见一斑。 第一个是我们这块区域植被较为茂密，有的地形较为陡峭，作业手在这个区域作业的话一个是割除植被，另外一个的话是在一定的坡度作业有一定的困难，容易跌落雷场的这个危险。第二个就是天气，因为冬天比较冷，但我们作业手的话在非常冷的情况下很对于作业手肢体的这个作业的话是很困难的，我们在挖地雷的时候作业手浑身都感觉在发抖，因此在这个时候在挖掘地雷的时候非常危险。其次的话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很热，我们作业手穿着这么厚的这个防护服，然后顶着这个烈日30多度很热，这个时候的话这个大脑的话其他都是属于懵懂的这个状态。然后第三个困难的话就是这块区域的话有一部分的未爆弹，在我们在作业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很多，到目前为止发现了3枚就是带装药的这个未爆弹，其余的话就是一些碎片啊、残骸啊以及一些引信但是我们这些的话已经处理了放到这块区域。 刚才是中国第16批赴黎巴嫩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的扫雷官兵们讲述排雷的故事。